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个题目咧就系侯门一入深似海嘅。咁啊，呢个题目咧之前上个礼拜都有啲预告噶啦，就系同一啲女性嘅话题有关。咁我哋唔敢话呢两集咧系女性主题，但系咧讲嘅内容咧好多都系围绕住女性嘅故事。咁用我上一集一样讲法啦，我觉得女性呢个话题咧唔应该系独立一个特辑嘅话题，佢应该系任何时候、任何气氛、任何场合都应该一齐讲嘅话题。咁啊，同我哋讲嘅咧，除咗我自己你见到咁粉红嘅女性战队成员啦，除咗大家之外咧，就今日系战队嘅，咁就系我啦、阮娴啦、嘉齐啦、Michael。咁啊，又请嘉齐讲咗题目先好唔好啊？ 好啦，嗱，咁一首情诗嚟嘅，其实咁呢首情诗咧就系唐朝元和年间咧位诗人咧吓叫做崔皋啦，咁所写嘅。咁啊，崔皋佢其他作品咧就我哋唔见嘅，就系、是、呢首流传落嚟。呢首个诗名就系叫做《赠去婢》。咁就係同婢女有關嘅。咁我哋揀呢首詩呢，其實主要其中一個原因呢，就因為佢其實係反映咗呢喺魏晉南北朝到唐朝呢有關婢女嘅好多情況，佢哋嗰啲經歷啊，或者係佢哋可能佢哋嘅權利同埋佢哋受剝削嘅地方。咁呢首詩呢個即係全詩係四句啦，咁我嘗試一下背俾大家聽啦。咁第一句就係公子皇孫逐後塵，咁即係一個美女喺前面，好多公子皇孫喺後面追住啦，咁我哋睇到好多 fans 咁樣啦。好啦，跟住呢第二句呢就係綠珠垂淚滴羅根。咁綠珠呢就係喺魏晉南北朝嘅時候著名嘅一個人物，石崇佢嘅愛妾啦。咁但係佢係咪愛妾就好難講啦，因為好多講法就係佢可能個身份係賤民嘅階層。咁喺個身份社會魏晉南北朝裏面，咁佢就可能就係一個婢女咁嘅，即係好卑贱嘅身份。咁然後呢就係後門一入深似海。咁有另一個版本係深如海嘅，咁但係即係我哋香港人可能慣啲講呢句啦。咁就係一個佢即係呢個一個美女去到一個貴族嘅或者一個大户之後，佢就可能唔可以再有咩自由。咁然後最後一句呢就係蕭郎從此是路人。咁蕭郎佢就係指呢武帝蕭顯啦，咁就係一個好有才氣，咁亦都好好英明神武，好多女仔鍾意嘅。咁好啦，呢句詩歌呢究竟關於咩事呢？就係講下崔皋呢，原本佢個姑姐就有一個婢女，嗰個婢女呢就同佢相愛。咁但係相愛之後呢，冇幾耐呢就係呢個婢女就要轉售或者轉俾另一個大户人家。咁以至到呢崔顯呢就崔皋唔可以即係繼續同呢個婢女呢去佢有愛情故事。咁有一次佢哋喺街度就撞到。咁但係喺街度撞到嘅時候呢，大家個感受就係、是我哋唔可以一齊，咁所以好似係路人咁樣，咁又俾人橫刀奪愛啦，即係俾人搶去啦，咁呢個咁嘅故事，但係故事仲有後續嘅，唔知係咪真嘅，流傳落嚟就話到咧，最後嗰個大户人家咧就睇到呢首詩，就覺得唔好意思，就將嗰、那個婢女咧就送翻俾崔皋，咁即係從此就大團圓結局啦。咁但係裏面想講啲咩咧？首先就係嗰個婢女個人身自由咧係冇嘅。基本上就可以被轉售嘅。我哋唔好明白，即係崔皋佢應該都係即係姓得崔嘅，喺唐朝應該都唔係普通人家啦。即係佢點解唔可以嗌姑姐俾咗個婢女我？可能就有啲即係政治上面啊，或者其他嘅原因，那個婢女嗰個轉售啊，或者係轉售啦，即係就唔可以俾呢個咁嘅侄仔可以控制到。咁但係而最後咧，嗰、那個大户人家可以將呢個婢女，唔知佢真係發生過啲咩事啦，咁就送翻俾即係崔皋。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好似嗰個婢女嘅人身自由係可以隨時被轉讓咁樣。咁由此我哋可以見到就係呢個階層嘅人，佢哋喺唐朝嘅時候，大概佢哋嘅生活係點樣。咁當然啦，其實好多呢啲咁嘅歸即係同女性有關嘅詩歌咧，我哋上一集都可能有啲提過啦。就係男人諗女人點樣去有啲咩心理反應，唔係女性自己。 係啊，但同一時間亦都有一個向導嘅，就係佢係一個所謂嘅婢女啦。咁當時嘅女性，即係如果你係婢啊，或者即係奴隸啊，或者一啲嘅情況，咁你都係其實別人嘅財產啦。咁女人係咁，其實男人都係咁嘅。即係可能男人嘅境況仲會冇比詩歌仲都已經即係淒涼更。 起碼一個愛情有人錫咧。 係啦，即係簡單淒涼。所以我哋既係一個男女嘅問題，佢同一時間都係一個奴隸嘅話題。咁啊 ，Michael， 我哋平時之前都集咗講開奴隸啊，奴隸好似就係講即係 譬如黑奴啊嗰啲嘅形式，即係俾人捉咗啊、賣咗，然後去打工啊、老死一世咁嘅情況咯。 係啊，因為我哋好多時講，有時甚至會有將奴婢兩個字擠埋一齊添，奴婢、奴婢，好似奴同婢好似一樣。但係當然咧，佢兩個特性入邊有相同嘅地方，但係都有好不同嘅地方。譬如一般嚟講，就算係西方，你頭先講黑奴或者係即係中國古代啲奴隸，奴即係有幾種方法，一係就是天生為奴，跟住子孫都為奴。咁啊，當然咧，同時間都係冇你人生嘅自主權啊、經濟自主權啊，甚至乎你婚姻嘅自主權都係冇嘅。咁啊，當然遭遇都會好慘啦。咁但係皮同時間頭先你講啦，都可以被商品化冇自主權。但係咧，據我所知咧，即係皮咧就唔會話你自己係皮，你嘅子孫都係皮。即係中間係一啲微細嘅分別，同埋喺中國古代嘅奴。加齊多行堂可以補充咧，即係有一啲奴係經過刑罰上喺根據法律去判咗你就成為奴，咁所以都有好多種，所以雖然我哋一般嚟講叫奴婢奴婢，但係咧千祈唔好覺得婢咧就即時奴，即都有概念上嘅唔同。 係啊，奴婢係咪一樣咧？你覺得？ 我自己睇就應該其實係唔一樣嘅，同時我亦都會覺得喺中西觀念嚟睇咧，其實婢呢個字咧都係有啲唔同嘅。即係譬如我哋等陣後啲會提到嘅妹仔，咁其實係咪就等於奴咧？即係喺中國人嘅眼光嚟講，妹仔其實未必，妹仔亦即係我哋可以講嘅古代少少就叫婢女呢樣嘢。其實我哋未必有一個奴隸嘅意思，雖然係好似會即係都係一樣可以被自由買賣啊，係俾主人自由買賣。咁但係問題裏面又未去到好似頭先咩我講到嗰種嘅終身制，即係唔會話你個婢女生咗個女出嚟，佢就一世都仲係 終身世襲添。 世襲係啦，就唔係世襲制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分別嘅。 一個奴婢奴隸嘅話題，即係如果淨係講奴役呢件事咧，就應該另外啲集數再講，因為佢背後有好複雜嘅話題，每個朝代都有啲唔同。譬如漢朝嘅時候，你立啲功，你又得；，本來你本身世襲，你可能係奴嘅身份，但你成功咗，你可能好出嚟。漢朝好多大將軍其實都係奴隸嘅出身，或者奴隸嘅子孫。咁而亦都有好多情況，時代出現一啲奴隸不能轉賣嘅情況啊，有啲咁嘅政策出過嚟。咁所以呢件事好難一概而論，但係你會見到奴同婢，或者尤其係婢女或者女性嘅呢個狀況，呢首詩歌你已經見到佢裏面有一啲好複雜嘅元素，係好值得做討論同埋大家去講解，係咪咁諗啊？家常， 我其實有一個好大嘅擔心嘅，就係呢個話題一展開不得了，可以講好多集啊。咁我盡量要喺一節裏面啦，就將所有嘢濃縮。咁簡單嚟講咧，大家都講得好啱，即係中國同埋世界其他地方嗰個奴婢奴隸嘅制度係有啲分別嘅。並且咧，我哋頭先講咗好多嘅概念，譬如妹仔、婢等等，其實係我哋有一樣嘢要小心嘅。就是中國的文字呢，我們是可以說源遠流長，但是源遠流長裡面那些字裡面的指涉意義呢，其實是在歷代都有分別，所以個婢的觀念呢，由譬如秦漢開始到唐宋，跟住到明清，到甚至乎是現代那個中間，在無論法律上面它實質上面意義上面同埋即係佢哋個權利上面都係好大嘅分別。 係啦，譬如《說文解字》嘅婢字就係女卑也，即係女同卑嘅合埋。咁你會見到佢係一個由而今日聽就形聲啦，同一時間會議啦，即係佢兩邊即係由佢就係一個形聲詞，同埋同一時間佢兩邊都係意符，應該咁講。咁所以佢兩邊嘅意思係可以一次過去解釋，就係女係卑。咁佢等於係今日嘅奴隸咧，其實已經有一個可以被去解釋，或者唔一定有空間喺裏邊。 係，咪即係簡單嚟講咧，婢同埋奴咧係同一樣嘢嚟，即係我甚至乎可以如果係古代嚟講咧，將呢樣嘢合稱係奴隸都可以。咁但係咧，即係婢個意義喺實際上歷史嘅發展裏邊咧，就有啲分別嘅。咁嗱，婢基本上嚟講，歷代都好，其實係等於一種賤民嘅階層。咁但係呢種賤民階層係咪法律上邊賦予一個意義，或者係喺個法律框架裏邊佢唔變得嘅？咁呢個咧，唔同朝代有唔同嘅處理。到越後期嘅朝代咧，嗰個人身嘅控制越寬鬆嘅，咁個婢可以喺個婢嘅階層裏面出翻嚟嘅機會係越大。咁、那個趨向基本上係咁。咁喺即係前輩學者啦，咁係晚清一位法律大師啊，薛允星先生咧，佢即係曾經就解釋過嗰個奴婢嗰個問題。咁特別咧講到婢呢個概念咧，佢就話到咧係奴隸賤民也。咁係一種即係因為種種原因，可能係因為戰爭，頭先 Michael 提過，咁亦都更加可能咧係因為犯法啦。咁而犯法咧，咁點解會有奴婢呢個制度出現咧？其實好多人會覺得呢個制度係好人道嘅。人道嘅原因就因為咧，原本嗰啲人應該死嘅。咁但係咧，佢哋就即係國家可能又需要用到一啲人，咁亦都可能係用佢愛嚟做賞賜啦。咁啊，譬如講明朝、清朝，特別係明初好多嗰啲奴婢嘅出身就係嚟自 嗰啲被抄家嘅人賞賜俾啲功臣啊，即係咁樣嘅一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即係個皮嗰個觀念咧，其實就即係最初就係同嗰個戰民階層係好有關係。咁而呢個戰民階層咧，繼續去發展落去，去到唐朝咧，我哋見到一個即係我哋話身份社會啦，就因為唐朝有貴族嘅，咁亦都有即係其他可能種種再低啲，譬如可能係寒門，跟住係庶人，跟住咧可能係奴婢嘅階層。咁去到即係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奴婢相對於庶民，相對於士，相對於再重要啲嗰啲大族，咁佢哋嗰個地位係好清楚地係低嘅。咁而咧佢哋互相之間不能夠通婚。咁所以點解有阿綠珠嗰個故仔？佢雖然係即係石崇嘅外基，但係咧佢又實際上就唔可能喺婚姻嘅身份上面咧有一個名分喺度嚇。咁呢個就係嗰個歷史發展嘅脈絡啦。到明朝嘅時候咧，奴婢咧嗰個概念咧仲有啲即係特別嘅發展嘅。咁首先就係即係明初基本上就係繼承咗歷代。嗰、那個對於皮嗰個概念，咁佢都係戰民階層，都係因為可能犯罪，佢或者佢屋企人犯罪，以至到於佢要做呢個咁嘅身份。並且咧，即係如果係你落喺功臣家裏面或者大户人家裏面咧，係去做皮咧，你係唔只係終身，仲係世襲嘅。咁你嘅子孫都係嘅。咁至於佢點樣分配咧，我哋陣可能再講多啲啦。即係點樣結婚，點樣去生仔。咁咁然後咧，到晚明咧，就開始出現一個大嘅變化。咁大嘅變化咧，就係即係原來明朝政府就唔俾普通人庶民嘅階層咧，佢哋擁有婢女嘅。咁但係就由於即係可能個經濟嘅問題啦，咁仲有種種可能貧窮嘅原因咧，好多人就係願意做人家嘅婢女。咁而 即係不如打份工咁樣。 係啦，咁呢個婢女嗰個概念，到明朝，甚至乎到清朝嗰個轉變咧，係一個比較大啲嘅話題咯。可能陣時間多啲，即係我再補充啦。 係啊，所以我哋見到就係嗰個演變裏面奴即係嗰個皮裏面嘅其中一個好大嘅觀念咧，的確有所謂奴嘅成分，係嘛？即係佢都係所謂嘅戰民階層，係被社會上面歧視啦，或者不能接觸啦，所以通婚有限制啦，種呢啲嘅框架喺裏面。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你會見到隨住演變咧，可能會有更加多嘅同啲金錢啊、錢財有關嘅話題咧，喺裏面咧能夠係發揮得到。咁所以我哋可以佢咁樣去理解嘅，就係嗰個皮衣個話題咧係一個流動嘅一個狀況。咁而隨住時代嘅變化咧，有好多嘅部分嘅。咁啊，邊個照顧啲皮咧？下一節繼續講。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二节嘅历史系咁话，咁啊皮本身咧，可能佢本身嘅命运已经系好惨噶啦，即系譬如佢有各种嘅原因啊，可能冇咗父母或者战乱孤儿或者各种各样嘅情况，佢所以可能要做皮或者世袭啊，咁啊所以单从即系话嗰啲皮系要做呢个身份好惨啊好凄凉咧唔得噶，仲要睇埋佢嗰个整体嘅背景嘅状况。 冇错，因为我哋即系研究女性遭遇呢个话题咧，当然就如果我哋純粹從今日啊平權嘅角度或者人權嘅角度咧，即係我哋叫以今非古嘅角度咧，梗係十惡不赦，不能接受嘅。但我覺得睇女性嘅遭遇，包括我哋之前有集我哋會講一啲比較有資源、有教育嘅才女嘅女性啦，或者今日我哋會講啲即係資源比較匱乏或者係即係冇經濟能力、冇學識嘅女性嘅遭遇一樣，我哋唔可以用今日純粹男女平等嘅人權嘅角度，我哋可能要更多要將成件事咧，或者成個制度咧，翻去當日嘅歷史情景、當日嘅經濟背景同埋社會家庭結構去睇呢啲遭遇周邊唔同人嘅角色，多一份同情地了解咧，咁我相信咧，即係大家會獲益更多。 咪簡單嚟講咧，就係你寧願死定係做奴婢啊？咁呢個係嗰時好多人可能要抉擇做奴婢，咁有啲人可能冇得揀啦。咁我陣會講多啲啦。咁但係嗰個差距就係咁，一係就係死亡，一係就係繼續生存，但係可能係做一個戰民階層，或者係做一個要寄人籬下嘅角色，係咯。咁你有冇印象啊？遠行有啲賣身契嗰啲乜嘢？ 我成日你睇以前有啲即係啲古裝啊，啲都會有提到啲賣身契嗰啲。咁但係當中你其實你要做好似你頭先話齋，就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你寧願揀死啊，定係做 奴婢咯。咁你當中你要食飯嘅話，其實你起做奴婢其實一個都幾好嘅選擇嚟噶嘛，因為你始終喺大户人家入邊，咁佢會供，即係你點都有份工作，有得食。咁所以我亦都好認同 Michael 頭先提到嗰、那個，就係、是、我哋一定係要用翻當時嘅眼光去睇整個問題，因為在於我哋而家嚟講咧，我哋就一定係覺得呢個係一種剝削啦，可以可能咁樣諗。但係當中你其實亦都係有一個時代背景反映咗，就係、是、因為當中點解會有咁多人會將自己仔女，即係特別係女性會買咗做婢咧？其實亦都係同當時嘅家庭環境有關。根本因為你冇辦法養到自己個女嘅時候，你就唯有就係買咗去。咁你唔會買個仔噶嘛？即係喺一個喺當時嘅社會嚟講，再唔係佢行退而求其次，就可能佢會殺咗嗰個女仔。咁所以你去到呢個位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好難用而家嘅眼光咧，就去判斷呢件事係啱定錯啦。 我真係用現家眼光啦，都係一個剝削嘅。咁但係未必係一個奴嘅剝削，佢可能係一個剩餘價值嘅剝削，即係話我捉咗你奴，咁啊成世都係我去使用，有利可圖，我先至去做呢件事嘅，係嘛？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話，佢都係一個唔公平嘅關係，但係喺種種嘅關係裏面，根本就冇乜好選擇嘅餘地。所以其實冇乜得揀，咁但係之所以佢能夠運作咧，必然係一個有互惠互利，大家都能夠接受嘅一個結果。 唔係，所以係即係某程度上係一個最差嘅互利關係。咁對於個被剝削者嗰個婢女嚟講，佢當然係慘啦。咁但係即係佢仲避免到更慘嘅情況。雖然嗱，簡單講咧，嗰、那個婢女嘅歷史發展咧，如果我要繼續講落去咧，就係、是、即係皇后將相，佢哋屋企會有婢女。咁呢個到明朝，甚至乎清朝咧，都冇咩停止嘅。而喺呢個階層裏面做婢女咧，咁亦都係終身嘅，亦都係應該嗰人身權啊，所有我哋跟住講其他正常婢女嗰啲情況，嗰啲正常婢女就係即係有人身買賣嘅關係嘅，嗰啲就即係係另一回事嚟嘅。咁譬如明初嘅時候咧，有啲好多前輩嘅法律專家咧，佢有啲研究過。咁啊，即係其實理論上啊，喺明朝嘅制度上面咧，只有皇宮貴族佢哋係被皇帝賞賜，佢先可以有權擁有婢女嘅。咁啊，其他一般百姓係冇嘅。咁所以即係有啲爭議就係究竟喺法律裏面唔少條文係同婢女有關嘅。咁嗰啲婢女嘅指涉係咩嘢？即係究竟係指普天下所有即係當時啊，譬如晚明嘅時候叫做婢女嘅人咧， 即係繼承事實嘅婢女啊，定係專指嗰啲 皇后嘅婢女？係啦，咁有啲差距咁，但係即係最後即係唔少嘅法律嘅觀念都係傾向於嗰啲婢就係指一般嘅喺市面上面可以販賣嘅婢女嚇。咁但係都有啲爭議，即係究竟婢女佢係用二男二女，即係嗰啲叫契仔契女咁樣嚟到去處理啊？即係定係用即係嗰個奴隸嘅奴婢嗰個概念嚟到去處理，咁呢個喺都喺明朝同埋清朝唔同嘅法律學者咧都有啲建議，因為嗱先提到點解要澄清個觀念咧，就喺法律上邊咧明朝清朝嘅法律啦，對於奴婢咧特別係婢女嗰個情況咧係有一啲特定嘅規定，譬如係佢哋殺咗主人，佢哋個處分係點樣樣？佢哋嘅處分唔係同普通人殺人嘅咁簡單嘅。是凌遲處死的，咁原因係咩咧？即係用最嚴重嘅刑罰，因為等同於子孫。我哋見到好多明朝、清朝嘅法律裏面，如果涉及婢女侵犯佢嘅家主咧，係會用一個好似即係模仿子孫侵犯尊長嗰個方法去處置。咁所以係個刑罰特別重。咁但係呢樣嘢係唔係即係普世可以去放落去咧？好難講。咁因為究竟婢女係咪一種所謂僱工人？即係佢係被請去做工嘅，咁而故工人即係你係去打份工啫，咁即係嗰個刑罰似乎應該同你係佢屋企嘅一部分，你係佢子孫嘅一部分，喺即係儒家嘅孝道應該有唔同嘅，咁所以就係有一個咁嘅爭議喺當中，咁但係即係漸漸地咧，這個爭議咧都開始模糊啦。點樣模糊咧？就因為嗱，明代原本有個律法嘅，就係、是、話到咧，即係普通人咧、庶民咧係唔可以有婢女的。是只是皇后貴族才可以有的。咁但是我哋見到大量明清嘅文書裏面係有真係婢女呢樣嘢出現，而嗰啲婢女可能係有時嚟自比較好啲嘅啲士人家庭，或者係佢係生源嘅家庭， 個個都有咁滯 咯，係咯，個個都有㗎。咁有啲可能即係仲係比線啲普通人，可能耕田嘅都會有婢女咁我哋喺啲法律訴訟裏面都見到即係類似嘅情況，即係究竟呢個係點樣一回事呢？咁頭先提到嗰位清代嘅法律專家咧，佢就提出一點，就有兩種婢女嘅， 一種就係嗰啲即係皇后嘅婢女，一種就係市喺即係市面上買賣嘅婢女。咁但係呢個市面上買賣嘅婢女又涉及一個即係喺法律上面操作嘅嘢啦。嗱，明明係即係整個皇朝制度係唔俾普通人買賣婢女嘅，咁佢哋點樣去處置嗰啲婢女嘅買賣咧？佢就用婚書啊，即係就係一種結婚嘅方式，咁就係將嗰個女士嘅婚姻權同埋佢嗰個養撫養權就一次過轉手賣俾人。咁啊，賣俾人之後咧，嗰、那個嗱呢、這個咁嘅權利咧，係可以轉讓嘅。咁而最終咧，這個咁嘅權利轉讓咧，又可能牽涉到係金錢嘅問題。嗱、點樣講咧？嗱、簡單嚟講，譬如我個女，我賣俾阿卓然，咁我就開價50兩，咁然後咧就同阿卓然嗰、那個契約裏邊咧就定明，就係、是、呢個女子咧，而家我賣俾你，但係佢喺到適婚年齡咧，麻煩你就幫佢賣走。即係你唔係賣走佢，你又同佢揾分配，你又同佢去揾人結婚。好啦，嗱呢個50兩銀我賣咗俾你，咁你又要養育佢啦。咁但係中間你可以使役佢噶嘛。咁所以係一個可能係類似僱傭嘅關係。但係最後點樣咧？你要將佢嫁走咧，嗰份彩禮，即係你去男家收彩禮噶嘛，係你收嘅。 我收。 係啦，咁所以係一個投資嚟。 嗯， 係一個投資。你可以見到就係將嗰個婦女嘅養育權同埋使用權，就將佢賣出。咁最後就係即係導致有個用婚姻嘅關係咧嚟到去處理佢嗰個後續嗰個情況。 呢、這個即係慢慢有另一種變異啦，就差唔多好似等於即係同樣式嘅，即係一種即係頭先嗰種婢女嘅變異嘅變種，就係、是、其實同頭先都差唔多，即係細細個將個女就賣咗俾另一家啦，咁嗰一家就個細路女做即係仆役啦，之餘咧，其實佢嘅婚姻嘅主導權都係喺嗰個即係買家手上啦。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就係、是、佢負責喺屋企就照顧未來嘅老公啦。咁好多時可能甚至乎係細啊，佢可能同樣識啊，可能6、7歲入咗去之後就照顧一個3、4歲嘅，咁一路照顧到佢成人，大家成人嘅時候咧就嫁埋俾嗰個男仔嘅。咁即係當然咧都有機會係唔嫁嘅，唔嫁嘅時候咧就變翻頭先家齊嗰個期權嗰個使用啦，就係咧嗰個。買家的屋企可以主導嗰個女仔的婚姻權，就收彩禮嫁俾第二啲人，又或者萬一唔好彩佢嗰個即係未來夫君死咗，佢亦都可以將佢嫁俾第二啲人。咁呢件事咧喺帝國時期嘅法律咧，雖然冇明文寫明係點樣去處理同樣式，但係喺我哋見到喺一啲判詞入面咧，係承認呢個關係同埋承認呢個合約，但係亦都似家齊咁講，係用婚書嘅概念套入去嘅。佢覺得呢件事咧係一紙婚書嚟嘅，所以咧係要履行承諾嘅。如果唔履行承諾咧，如果萬一嗰個女仔走咗佬咧，翻自己嘅娘家咧，係要賠償嗰個買家嘅損失。仲要係其實頭先家齊講咧，如果係婢女殺咗主人或者即係毆打主人，其實唔係。用普通嘅刑罰噶嘛，係當係子孫噶嘛。咁其實同樣式一樣嘅。如果佢對個老公唔好嘅話咧，其實係當係未婚妻啊，傷害老公，甚至乎咧佢嘅其實佢精操咧，理論上咧都係俾佢未來嘅老公咧係所謂嘅即係 monopolize 啊，即係佢應該對佢未來嘅夫君係負責嘅。 正話其實 Michael 同嘉齊講咗啲點咧，我覺得今日係精彩嘅。點解咧？就係我哋本來兩個系統係唔應該分，即係唔應該撈埋系統，一個婚姻嘅系統，一個係奴隸系統。嘉齊梳理得好清楚，就係點樣喺帝制時期有啲冇辦法，即係奴隸唔見得光嘛，即係點樣可以寫明話你哋可以買賣咁衰咁咧？即係咁，但係你點樣去做咧？就將嗰個婚姻嘅系統框咗落去嗰個奴隸系統度，然後就將嗰個喺女性裏面嗰個嘅奴役嘅部分加埋性同埋婚姻嘅部分，即係一個結合。咁然後因為佢係有一個獨特同生育有關同性有關嘅話題，咁然後衍生到就亦都同嗰個變就同樣式呢件事又變成一個期權嘅 long put 啊，我哋話即係一直長追啊。咁但係要講就係翻返去嗰個同樣式嘅話題，就係對於一個family 嚟講，同樣式點解係 work 咧？其實好重要，可能係照顧小朋友呢件事，有一個比佢大幾年或者10年 around 嘅大姐姐。其實係對一個小朋友成長係一個有利嘅一個情況，我相信呢個大家做家長都明白，佢唔係一個要揾個同樣式嘅意思，但有一個姐姐或者一個人去睇住佢咧，爭好遠嘅，即係對佢嘅成長啊教育係爭好。 其實背後嗰、那個即係家庭管理同埋個財務邏輯，其實即係相對簡單嘅。對於賣家嚟講，其實呢個細路女我可能照顧唔到噶啦，佢一係掉落河死，一係就餓死啊。咁你有一家肯照顧佢、養大佢，仲幫佢揾埋人嫁娶，咁咪即係。 即係冇辦法之用選擇，再加埋佢喺賣銅養色嘅時候係會先收一筆彩禮嘅。咁嗰筆雖然冇佢成長之後嘅嗰啲聘禮咁多錢，但係起碼嗰個家人即係燃眉之急嘅經濟困難就先解決。對於買家嚟講咧，佢細細個去買呢個銅養色咧，係比佢成長之後咧去招一個即係新抱咧係平嘅個彩禮。咁再咁慢慢就供養佢。咁亦都對於嗰、那個孤家嚟講，佢慢慢可以培養佢、訓練佢去照顧佢自己嘅屋企同埋佢嘅仔，成件事嗰個邏輯咧，對佢嚟講咧係肯定 嘅。嗱，講同樣色，我自己一個古仔去講就有幫助啦。喺民國嘅時候咧，對於呢樣嘢鞭撻得好緊要，同樣色好緊要，好緊要。咁你話基本上所有嘅城市嘅作者或者點啊，都係對呢啲事係即係替女交零去並。唯一例外就係沈從文其中有一個小説好出名，就係《蕭蕭》，可能大家都有聽過。1929年寫、1930年發表嘅一個作品。其中簡單講咧，就係《蕭蕭》咧，就係一個同樣色啦。佢係即係冇阿媽，咁佢就結婚啦。咁但係咧，佢就被一個人勾引咗，喺過程裏邊咧就大咗肚。咁然後咧，佢個夫家咧，即係買佢翻嚟嗰個人咧，就最尾冇去傷害蕭蕭，仲養埋佢個小朋友。咁所以佢個同樣色個細嘅僆仔咧，就同佢自己生嗰個仔咧，就好似即係兄弟咁樣。咁所以我哋会见到就是其实农村世界有它的解决方法。各位观众好，回到嚟第三节的历史是这样说。嗱，仲有一样嘢要未讲啊，正话萧萧个尾啦。萧萧嘅结局里边咧，讲佢个妈就即系同样识自己啦，同个佢个僆仔咧最尾结咗婚嘅，结咗婚之后咧，佢就帮佢自己嗰、那个。同外邊嘅人搞大咗個小朋友咧，再揾一個同樣色，咁所以咧，大家人話咧，佢係一個循環嘅悲劇。咁呢個咧就係六七十八十年代語境嘅蕭蕭嘅批判。但係咧，一般嚟講，你咧忘記咗蕭蕭嘅頂嗰度最初講咩，就係話嗰個阿蕭蕭本身咧，其實係冇阿媽嘅，佢就嚟死嘅，所以佢嫁入同樣色嘅時候咧，佢好開心，因為有飯食。喺呢一點咧，大家都可能係忽略咗。而其實我哋再講，譬如好多社會裏邊咧，對呢一類型嘅喺戰亂啦、貧窮之下失去咗照顧嘅人嘅時候咧，都用好多嘅制度去處理，好多時都同婚姻有關。譬如話伊斯蘭教制度，我哋遲啲會可能揾嘅人再講仔細啲。穆罕默德嗰陣時候娶咗相當多個妻子嘅，咁原因就係咩？因為穆罕默德早期打仗嘅時候，非常多嘅寡婦係誕生，因為佢啲兄弟死曬啲人，咁所以咧佢就娶咗好多個寡婦咧做佢嘅妻房。咁而且佢喺裏邊都講可以娶四個妻子，但係佢有講到要對大家公平嘅，所有嘅財產係要公平咁去處理。背後代表就係話點樣用嗰個婚姻制度幫手去照顧一啲現代社會才先有嘅social security 啊，種種唔同嘅保護嘅方式。咁你話類似嘅古仔，如果喺鄉村一個咁樣嘅孤女咧，佢最尾可以死亡或者養活嘅機會咧係好低，基本上係必死無疑。 同埋你即係唔可以忘記頭先你講得好好啊，上一次即係農村解決問題嘅方法，好多時咧即係收養同樣式嗰啲都未必係大户啊，就係因為咧佢唔可以等到佢個仔大個嘅時候俾到個大筆嘅聘禮，先至即係所謂趁低吸納細細個揾個細路女翻嚟。咁大家都完全唔可以忽略即係當時嘅人口啊、社會經濟結構啊、農村要解決問題嗰個背景。譬如話舉例人口，其實以前即係坦白講。即係避孕方法好缺乏，即係你生就生，生咗之後養唔到就係要死嘅啊！咁所以咧，一直以嚟喺帝國嘅中國嘅律例入邊咧，其實都係暗地承認呢一個關係，只不過係用其他方法去承認個契約，等佢履行。但係去到民國，頭先你講蕭蕭好好啊！1930年嘅時候咧，就係正正就係即係民國第一部嘅民法嘅家屬篇推出嚟嘅時候，1930年。咁啊，當時咧你都知道啦，即係國民黨即係相對嚟講係叫統一咗中國啦。咁啊，姚琦立喊要為自己嘅政權去鞏固，其中一樣就係佢要解放受壓迫嘅一群啦，包括女性啦。咁所以當時咧，頭先卓然講同樣式啊、妾啊呢啲都係即係講到係十惡不赦啦，即係一定唔可以俾佢存在。但係一定唔可以俾佢存在咧，佢又唔可以完全令佢消滅，因為坦白講，譬如妾咁好多，即係就算國民黨嘅啲領導階層都有妾，係嘛？即係同樣式亦都不能夠一下子消滅。但係佢做一件好含糊其詞嘅事，就係佢喺文法入邊係再唔出現妾啦，再唔出現同樣式。咁一筆過咧就話呢件事唔存在，但佢同時間又冇明文規定刑事化去禁止，咁就好棘啦。咁就變咗咧，你喺即係老百姓嚟講，究竟我養開同樣式係咪可以繼續養咧？同埋可唔可以繼續可以收納同樣式咧？最大件事就係我嗰啲同樣式嗰個deal啊，嗰個契約交易啊，係咪仲會被履行咧？最大問題就係好多時就係有呢個法律出咗嚟之後咧，好多原本係喺同樣式家庭，即係同樣式喺個家庭入面成長，譬如十幾歲嘅時候咧，佢就發覺，咦，而家民法入面係冇咗同樣式喎，咁佢走佬啦。 酒楼啦。咁有好多当时嘅诉讼咧喺大城市嘅发生，就系即系所谓同样式嘅买家，咁就系控告同样式同埋佢嘅娘家咧，就为咗呢啲咧逃色啊，唔系嗰个逃色啊，逃色纠纷，即系逃走嘅同样式嘅纠纷去告。有一啲甚至乎喺香港都有报道添，我可以睇过呢幅图，系讲紧系李妹嘅遭遇喺香港32年嘅，应该系37年嘅时候吓，嗰时已经系有民法已经系推出咗噶啦，就话李妹痛陈同样式嘅黑暗制度，因为咧佢嗰个主人家咧就告佢，佢19岁就走咗佬，就唔肯同嗰个仔结婚，咁啊嗰个包括个仔同埋嗰个姑家咧都告佢。咁但係你哋睇呢個頭條呢好特別嘅，佢唔係純粹係話李妹痛陳同樣式嘅黑暗制度，佢旁邊有兩個就係話不念苦慾之恩，既成長忽變態，然後呢就話妄論自由戀愛，咁話個女呢就無情。咁你見到其實當時嘅社會唔係完完全全同意呢個同樣式係可以脫離呢個黑暗制度，佢后面嗰两句就话，既然呢个制度系你同意嘅，既然你受咗佢咁多嘅养育，因为呢个系讲紧佢几个月入去系因为佢妈咪入面有写就话，即系冇乳汁耗尽，所以咧就交俾另一家去养，咁啊收咗个彩礼，养到佢19岁，跟住佢就走佬。咁你见到成件事，如果我哋纯粹用今日嘅以今非古嘅价值观去睇咧，就净系睇到黑暗制度。但系其实你见到成件事系包括咗一个好重要嘅长时间培育、解决双方经济同埋家庭组织问题嘅纠纷。自此之后咧，无数嘅诉讼喺呢度发生，咁亦都咧即系令到好多咧即系可能所谓投资咗好多年嘅股价咧就血本无归。 其实即系我哋睇翻明清嘅法律里边咧，婢女如果系作为一个财产咧，佢系即系买翻嚟噶嘛，咁然后亦都系可以卖出系有价嘅。咁嗱，我哋讲到同样式咧，佢嘅特点咧或者佢嘅好处就系、是，即系通常就系嚟自一啲普通嘅家庭，可能系再平庶民啲。或者係可能貧窮啲嘅，佢哋先即係要用同樣式呢個制度嚟到去運作。咁有咩特點咧？就係個婢女制度原本就係俾嗰個主人家啦，即係買家咧，佢可以去決定幾時賣，同埋即係幾時賣出去，幾時去將個婢女去嫁。 行使權利 係啦，嗰、那個權利係佢幾時都得嘅。咁所以有所謂顧婢不嫁嗰個問題，即係你唔可以 keep 住個婢女太耐，然後唔俾佢嫁出去。咁但係咧，同樣式就係咩咧？同樣式就係、是、即係基本上就係指定嗰個婢女嘅結婚對象。咁亦都女士有適婚年齡嘅。咁你當然個男嗰、那個如果係太細，譬如1歲同埋16歲之間，咁啊好難，即係我驚唔知道要等幾耐。嗰、那個女士可能等佢到佢16歲，可能適婚。咁佢 都可能結咗先嘅，咪帶小朋友帶啲母仔結咗先。 唔係，但係即係實際上佢嗰個生育個功效可能冇咗。咁但係即係所以同樣式係一個有清楚嗰個權利義務並且係結婚對象嘅一個制度嚟。咁但係一般嚟講喺明朝即係中葉以嚟嗰啲用婚姻嘅方式嚟進行嘅婢女買賣咧，咁就冇咁清楚地有一個結婚嘅對象。咁所以頭先提到嘅就係究竟幾時？將個婢女嫁走，而係佢嫁俾咩人？嗰啲彩禮係點樣去處置嘅？呢啲就係有討論嘅空間。咁但係我有一樣嘢可以肯定嘅，就係個婢女大概可能係6、7歲、7、8歲，甚至乎90歲就賣俾個主人家。咁個主人家大概可以使用佢有效使用佢嘅權利係6至7年左右，因為年及破瓜就理論上可以嫁噶啦嘛。咁啊到20幾歲先嫁，咁你可以可能可想而知係用個婢女用到幾盡。咁而咧。嗰、那個結婚嗰個對象究竟係咩人？咁嗰份財禮係歸邊個去即係擁有嘅？咁理論上應該歸個主人家啦。咁但係實際上買賣嘅時候，即係又好難講。咁所以有啲制度咧，或者有啲例子咧，我哋見到係啲咩咧？就係個婢女喺個主人家度，個婢女就唔係俾佢賣走出去，而係個主人家利用個婢女去招勢，即係去招啲新嘅人同嗰個女仔結婚。咁同嗰個女仔結完婚之後咧，原本係一個自由嘅人，咁但係佢同個婢女結完婚之後，亦都要歸入個主人家做奴仆， 即係入罪。 所以呢個就係唐伯虎點秋香裏面嘅戲碼。 真係好呢個招勢權咧，其實真係好重要嘅。譬如喺同樣式裏邊都係噶，譬如喺清代或者係即係所謂帝國時期中國法律啦，其實係承認呢個所謂招勢權，因為同樣式講真，去到大嘅時候咧，佢個男仔未必一定中意嗰個女仔嘅。咁、如果唔中意嘅點咧？又或者嗰個男仔過身不幸咁點咧？咁、那個招勢權就落喺嗰個即係買家手入邊，嗰、那個買家就可以憑住呢個招勢權咧，就可以回一筆本，因為咧佢將佢嫁出去嘅時候咧係會收彩禮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如果純粹從嗰個即係買家嘅角度咧，就係點樣可以有呢個投資回報咯？ 係啊，所以你都見到即係嗰個公平都喺度嘅，即係作為一個經濟契約嘅公平性咧，都係。 咁但係呢個時候就係點解啲人話民國嘅法律唔公平就咁解？因為民國就連呢樣嘢都唔承認啊，即係唔單止唔承認你繼續要留喺度，仲唔承認有呢個招勢權。咁所以好多人就覺得血本無歸。 唔係嗱，頭先我哋講到嗰個婚姻嗰個制度啦，即係用婚姻嘅方式嚟到去進行呢個奴婢買賣。咁但係喺清朝咧，喺法律上邊咧，即係由順治開始咧，就有啲好微細嘅變化。導致到呢個用婚姻嘅方式咧，似乎就唔係好必要啦。點解咧？就原來明律係規定咧，庶民之家就唔可以束養呢個奴婢嘅。咁但係清朝咧就加咗少少嘢，就係唔可以束養由良民男女做嘅奴婢。咁所以地原本係殖民階層，原來可能係已經係奴婢噶啦。咁奴婢生嘅，即係喺大户人家生嘅奴婢，佢哋唔需要咁多，可能就即係可以將佢去買出嚟。咁所以即係點解到清朝中後期開始咧，我哋見到即係買身契啊呢樣嘢，即係可以肆無忌憚咁樣，唔需要用婚書嘅形式嚟去包裝咧，即係就係咁嘅原因。咁但係中間我仲有一樣嘢想略略提一提，就係一個婢女咧，如果係一個主人家裏面，咁佢又未到嫁人，咁亦都未必有指定要嫁咩人。如果主人家想寵幸佢，咁點樣呢？我哋見到好多嗰啲筆記小說啊、畫本小說啊，都有呢啲類似嘅記載嘅，即係譬如西門慶可能興起就即係搞佢身邊嗰個婢女。咁咁樣係咩回事？婦女有冇人身嘅權利？有冇得死佬嘅？理論上就冇嘅個婢女，係冇得死佬嘅。呢樣嘢即係最，因為佢影響佢嗰個賣出去個價碼咧。如果佢唔係處女啊，咁會有一個咁樣嘅情況。而咧喺家裏邊，如果受暴力對待，或者係可能係被強姦咁樣咧，咁、個婦女個婢女本身有冇得可以去提告咧？理論上喺明清個法律系統裏面都係冇嘅，因為呢個係樣嘢叫官名犯義，佢要告個家主本身就係犯咗嚴重嘅法律，要死人嘅分分鐘。咁所以係佢哋嗰個人身嘅自由、人身嘅權利係即係基本上係好缺乏嘅。唯一我哋可以喺啲訴訟裏面見到。嗰啲婢女可以有法律保障嘅咧，就係佢哋原生家庭因住嗰個婚書契約向法庭提告，就因為嗰個夫家可能賣佢哋賣得唔好，或者係嗰、那個即係、那個主人家可能係打死咗個婢女啊，即係咁樣佢哋可以提出要賠償等等。即係所以婢女嗰個法律地位咧，喺原來傳統嘅法律裏面係非常非常地低， 好不利， 好不利。 我其實聽完咗阿 Michael 啦、嘉齊啦，你講完之後咧，我有個感覺就係、是、咧。其實同樣式啊，婢女咧，突然間其實你會見到好似變咗一個，即係講得差啲，其實都有啲商品考慮。即係你其實你入特別就係你睇同樣式，其實就係好似一個投資。我就係幫用我哋而家嘅觀點嚟睇，就我哋好似買緊啲期權啊、期貨之類。總之就係、是，但係呢盤生意睇落去就應該冇乜點樣蝕嘅啦，因為個女仔到最終一係就嫁翻俾嗰個少主啦。或者再唔係嘅，咁佢咪可以做招勢，咁其實都係可以有一個即係有一個生意嘅形式。咁但係同時咧，亦都令我諗咗一樣嘢，就係呢個婢女嘅制度咧，其實一直咧都喺華，即係中國嘅社會或者華人社會係流傳咗落去，只不過係唔同年代有唔同嘅形式出現。咁而去到後尾喺香港，其實我哋等陣翻嚟再會睇到一個就係、是、妹仔制度。其實妹仔制度咧都係。一個即係中國一直以嚟沿用婢女之下留咗嚟，到一個殖民時期嘅政府，到底要點樣去處理一個好嚴重嘅一個問題嚟？所以我諗等陣我哋都仲可以再講下呢一個方面啦。 係啊，即係正話，譬如真係嗰個男主人或者屋企嘅人同嗰個婢女發生關係，都有啲似色婢咁嘅關係，即係佢唔係妻，唔係妾。即係妾都不如嘅，即係咁樣嘅關係，依然可以喺嗰個系統裏面係運作同埋被命名。咁所以你問公唔公平呢，其實就唔非常之唔公平。但係喺經濟行先嘅話呢，依啲制度呢喺當時呢都係邪惡得嚟，冇辦法。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已經開始咧，已經講到 近啲嘅話題，就是譬如妹仔嘅情況。咁啊，婉嫻，妹仔嘅情況又有咩值得分享？ 嗱，妹仔呢個情況咧，其實好獨特，因為其實喺華人嘅家庭裏邊咧，擁有住妹仔咧，其實係好普遍嘅事。因為對於好多當時19世紀嘅一啲嘅華商嚟講，佢認為有妹仔其實就係幫助一啲嘅窮困家庭解決緊佢哋屋企嘅問題。我買個小妹妹翻嚟，其實我係俾飯佢食，甚至乎有一啲咧，即係當佢係自己女咁樣養嘅，都有呢咁嘅情況。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出現咗，就係喺英國人嘅眼中咧，佢覺得喂呢、這個妹仔其實係奴隸嚟嘅。呢、這個奴隸就同佢哋當時國策咧就有一個好大嘅衝突。咁而事情咧原本英國就唔會知嘅，但係因為咧當中有個希士活夫人咧就將香港嘅情況咧就話咗帶咗翻去英國，咁就引起咗一個廣泛嘅討論啦。咁所以當時香港嘅一班即係有名望嘅華商咧，佢哋就組織咗就開始組織就想傾呢一個問題，因為佢哋就覺得我哋其實唔係真正係去虐待佢哋嘅，我哋真係對佢哋好嘅。咁但係亦都有一批相對咧，就係覺得要反對奴隸嘅咧，咁就組織咗一個咧就叫做反對粗奴會，粗鄙會粗鄙會。咁當中咧最終嘅時候咧，就係因為喺英國嘅呼聲太大啦，咁所以咧英國嘅國會咧就開始施壓俾殖民地部，殖民地部咧就再施壓俾港督，唔得，你一定要做嘢，你唔可以再容許香港出現咗一種咁嘅奴隸制度。咁所以到最終咧就立咗法啦。咁而同一時期咧，其實呢班華商仍然係覺得就係話，我哋其實咧真係冇虐待奴婢嘅。咁所以咧亦都整咗個咧就叫做防止呢、這個即係虐婢會。咁其實最主要咧，佢就想話俾人聽就係咧冇虐待嘅時候咧，其實婢女係應該可以繼續存在，妹就應該繼續存在。咁但係正如頭先提到啦，因為最終英國嘅施壓啦，香港政府咧最終都係立例。咁立例咧又好少少嘅，即係進步少少咧，就佢唔係一刀切，即係佢唔會話你立即要將所有嘅妹仔都要解僱，佢而係用一個登記制度。咁咧當中就係即係一個時限啦，你哋就要去做登記。咁啊登記咗之後咧，咁你就可以繼續咧沿用呢啲妹仔啦。咁當然啦，有錢嘅人即係或者佢哋係覺得太多，即係我仍然係繼續要有妹仔噶嘛。咁用咩方法呢？因為已經法例講咗就係唔可以再有妹仔喺度，咁咪走法律罅咯。咁嗰個叫做養女啦、契女啦嘅一個模式啦，咁樣去咧將佢咧納入埋嚟做自己嘅佣工啦。你可以講咁當中你會就係、是、你會睇到就係一個好得意嘅角力喺度。當中其實法律嘅觀念啦，同埋時代嘅觀念咧，係影響緊咧一個嘅演進。因為喺最初嘅時期，其實嗰一班有嘅華商咧，佢哋都有一種傳統嘅觀念，就係即係要用婢女。其實除咗係一個即係慈善嘅感覺之外咧，其實亦都會係一種身份象徵。即係你要知道，阿太太走出嚟就冇理由自己玩手袋噶嘛，咁啊，梗係要揾後面幾個幫手去玩手袋啊，做其他嘢噶嘛。咁但係當隨住一個嘅時代嘅轉變之下咧，就慢慢開始接受咗咧，就係我哋唔應該再有呢一樣嘢咯。咁但係問題屋企嘅一啲嘅家頭細務其實總要解決㗎。咁當中就出現咗一啲真係叫我會自己睇就一啲專業工人咯，亦即係我哋後期慢慢認識嘅馬姐啊等等之類啦。 不過講馬姐之前咧，即係可以講少少關於即係英國人個法律手段啦。即係如果相對起上嚟，其實佢呢件事都係二三十年代發生嘅。頭先我哋記得講民國家屬篇嘅時候，都係二三十年三十年代發生嘅。但係兩個嘅法律處理手法咧，就可以立見高低啊。即係民國一刀切唔理啦。咁啊，搞到好多糾紛。但英國人即係相對係高明嘅，佢將佢 grandfather 咗，即係話咧，你有妹仔咧就登記得啦。咁咧，但你往後就唔好再立新嘅妹仔啦。同埋更有趣就係咧，佢俾咗權利咧，妹仔咧，如果你想離開嗰個僱主咧，你可以隨時離開。咁但係咧，結果嘅現實係咩？唔係咁多妹仔離開，原因就係真係要食飯，真係要揾一個有瓦遮頭嘅地方， 有其他技能啊。 有同埋佢都可以真係做到嘢，打到工。咁所以成件事你見到個法律框架咧，就相對冇產生咗一啲即係妹仔違約嘅情況出現唔同民國咁樣。 所以喺現代嗰個社會發展咧，我哋見到即係我妹仔嘅制度或者係跟住嘅家庭用工嘅概念咧，係有一個人身依附嘅關係。一個即係可能奴隸嘅關係變成咗一個僱傭嘅關係。咁我哋睇古代中國啦，譬如喺啲法律嘅規定裏面都有類似嘅概念嘅。咁即係所謂僱工人嘅個概念。咁但係僱工人嘅重點係咩？有年期限制，即係如果合約裏面定明年期咧，咁啊另當別論。咁就係一個僱傭嘅關係。 咁啊，即係而家慢慢講到由一個即係奴隸、婢女、妹仔，頭先婉嫻都講，慢慢演變成啊，都要人去照顧屋企噶。如果你唔可以立新嘅妹仔嘅時候，咁邊個去照顧屋企咁多人、咁多嘢飯要煮、咁多衫要洗？咁慢慢我出現咗馬姐。其實馬姐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一個 階層， 一個階層啊，就係即係。 好多即係研究都記載咧，就其實佢主要係嚟自即係順德同埋番禺嘅一啲自梳女啦。咁呢個自梳女就因為即係女仔出嫁嘅時候，結婚之前咧就應該係長輩幫佢梳頭，咁佢決定就自己梳，擲你計，咁就喺即係觀音面前就立誓就話終身不嫁。其實呢一班人咧，咁慢慢就去咗香港，甚至乎經過香港去咗南洋，包括係新加坡啦、馬六甲啦、檳城去打工。咁其實唔係全部做所謂嘅馬姐，其實馬姐應該讀媽姐啊，媽咪個媽。不過我哋而家讀佢馬姐，就寫應該係媽咪個媽，唔係個個做馬姐。其實有啲人咧係喺船度做工啦，喺地盤做工，但係好多咧當然啦，都係打住家工嘅。咁啊，呢一班人咧即係對我自己都有一啲獨特嘅感受，因為我自己細個五歲之前咧，即係有馬姐照顧嘅，往後就冇。雖然我印象都係好依稀，但係都仍然記得佢照顧我，即係孭我出入翻學啊。但係咧有一啲親戚佢如果係有馬姐，我知道照顧到十幾歲咧，其實嗰個關係同你頭先講妹仔啊、屁啊好唔同。其中叫咩咧？叫亦親亦仆嘅關係。我見到佢除同今天嘅容光有啲唔同，就係佢唔係淨係照顧屋企嘅家頭細務嘅，佢會喺管教上啊、指點上啊，係會有佢覺得嘅責任同埋權利嘅。咁同時間當然佢幫你照顧家頭細務啦。但係有樣更特別嘅就係咧，我哋都有睇過一套即係劇集電影叫《桃姐》以前。我自己都有啲共鳴，因為我聽我啲親戚講，一啲如果照顧咗十幾歲之後，如果係即係馬姐退休之後咧，嗰、那個即係所謂少爺咧，係真係會好緊張佢日後嘅即係獨居嘅生活。我仲識得啲親戚係即係坦白講，嗰、那個馬姐過身嘅時候咧，係佢負責幫佢安排後事嘅。 有馬姐照顧就好似劉德華咁嘅樣啊 ，Michael 啊， 同劉華差唔多。 係啊，同劉華差唔多。嗱，我就話馬姐嗰度咧，點解我一即係覺得好重要同埋必須要一定要講咧，就係我哋上一星期講討論呢個時候啲女性嘅問題嘅時候咧，魯迅嘅羅拉出咗嚟，張學友都講。即係佢問啦，你出走冇路行啊嘛？你因為愛情要出走，離開一個咁嘅封建嘅家庭嘅走，你冇路走。自梳女咧，如果魯迅早就知道咧，可能佢就會有個突破。第一就係件事咧，佢就係通過一個可能嶺南開始建立到一個有機會打工嘅一個體系。第一件事，第二就係咩咧？你要獨立出嚟，第一件事係咩咧？解決一個女性嘅困境就係因為要有生育嘅限制。你如果你嘅生育嘅限制被綁死咧，冇得走。所以自梳女第一件好重要嘅事就係、是，千祈唔好發生任何性行為，唔好大肚。唔大肚咧，你就個獨立自主就喺度。咁所以呢兩樣嘢有工作經濟能力，唔好被女性嘅身體限制，佢就成為咗可能自梳女體系裏面好重要嘅部分，可以令到魯迅可能都學到。 同埋都另外有家庭邏輯，為點解自梳要自梳？當然啦，第一要即係如果屋企唔係咁多男丁嘅，佢都要揾食㗎，係咪？咁當然佢亦都想獨立自主，有少少嘅咁樣嘅心態。但更加就係好多時喺以前嘅農村就係，如果你大姐姐唔嫁咧。下低嗰啲弟妹就冇得結婚，冇得嫁娶。咁如果佢萬一去到某個階段都嫁唔到，不如話我唔嫁啦，咁就可以放生下面嗰啲去嫁娶。咁所以整件事其實同個家庭組織嘅邏輯啊、經濟邏輯啊都係非常相關。 同埋你加埋當時其實嗰、那個即係番禺順德嗰個背景咧，因為其實嗰班自梳女全部都係有一種獨立經濟能力，佢哋之前其實全部都係做過啲採絲嗰啲工作。咁但係隨住嗰個機械化之後，其實唔需要咁多人手，佢哋都要為自己揾翻條出路。所以他們就走去遠洋打工，其實這班女仔都幾我覺得是很勇敢的一班人來的，因為其實他們特別有一批就去了南洋地方呢，其實當時大家對南洋的認識很有限，他們講真去了南洋都不知道會是什麼情況的嘛，你是落到一個家庭裡面打工就還好一點，如果不小心被人買了個妓院那怎麼辦，即已經是整個故事又不同了。但是我自己就會覺得馬姐這個真的很重要，甚至乎其實我自己嫲嫲都是啦，那時她是后尾嚟到香港之后咧，佢打住家工，所以我其实都觉得咧，女性喺嗰个年代，如果你真系唔系有咁多学识咧，你要真系自力更生啊，等等嘅方面咧，其实家庭佣工呢一条咧系条好嘅出路。 系啊，而家佣工亦都建立，我谂马姐都建立咗两个状况。第一个就系你会见到嗰啲喺香港嘅家庭佣工嘅印象，都系一种梳起扎髻啊咁嘅形态啊。其实啲衣服都同马姐嘅衣服有啲接近，有啲似。第二就系、是。順德菜喺唔少香港人心目中咧，真係非常精彩、非常好食嘅菜式。可能同由細食到大有關係啊！即係話啲有錢人話順德菜個個都賺好，因為好多馬姐都負責住照顧少主啦、煮嘢食啦、喺家庭做支撐啦。咁所以呢一點對於香港文化影響又一定喺度嘅。咁即係話你講到有即係做一啲嘅傭工啦。咁我都可以分享一啲我家庭嘅一啲經驗。我祖輩啦，因為涉及我有啲好親嘅屋企人，佢哋自己講，所以我唔講邊個同邊個 exactly 係我邊個，但係好 close 嘅。咁佢咧就曾經咧就 即係幫一啲所謂香港嘅外籍人士打工。咁佢曾經咧就係依位叫依位婆婆啦，就幫過咧就係美國副領事打工。咁幫嘅事咧就1970至1974。咁咧就佢咧就同我哋即係佢嘅女兒咧就同我哋傾偈啦，講咗好耐，講差唔多兩個鐘，我仲錄音做口述歷史。咁啊，講咗好耐，佢又講咩咧？佢話當時其實有一個好嘅 close 嘅群體之間咧，就住呢啲外國嘅有錢啲外國勢力啊，有錢人嘅屋企嘅打工咧，其實有一個網絡喺度，佢就會互相通過介紹咧，會持續咁樣咧喺呢啲咁嘅有錢人家度打工。所以依位婆婆咧就去過美國嘅副領事打工啦，葡國領事打工啦，亦都喺啲大型嘅有錢嘅機構打工啦，亦都去，亦都幫過香港嘅即係今時關叫以前嘅案察司，今日就係一啲大法官啦， 高等法院法官 啦，係啦嘅角色打工。所以佢能夠喺不斷咁喺呢啲地方去做咧，係因為有當時一個華人嘅女性嘅脈絡互相照顧住一批人。其實同正話我哋講自梳女啊，或者之前甚至上一集到講嘅女性嘅脈絡，其實係一樣咁樣嘅脈絡。咁而佢都有得好 close 嘅話俾我知，就譬如話，依位婆婆會帶住佢啲女啦，咁樣咧可以住咗喺當時山頂道一號80年代已經賣咗嘅美國美領佔領啊，即係買咗嘅土地度去居住。然後咧，佢仲會見到係大家知道，即係1970-1974咧，就係李克遜時期， 非常敏感嘅時期。 呢位已經係部署住中美建交啊，而依位佢當時咧就係幫丁大偉打工，丁大偉之前喺台灣做領事，然後過咗嚟香港做副領事。喺裏邊嘅情況係咩咧？佢見到佢屋企裏邊啲仔女咧係個個睇緊中文書嘅24考書，仲有啲台式嘅拼音文字喺裏邊。咁即係簡單講咧，就係話俾你知點樣去學習個拼音啦，學好中文啦，嚟同中國打交道。咁你會見到借住咗咁樣嘅故事，講咗當時一個好微妙嘅香港狀況。 咦？呢啲機密嚟喎，頭先講嗰啲。 係，就是、97年前就俾人殺頭。 喂，但係我哋睇到啦，如果有年限嘅，有自主可以離開嘅權利，咁後門一入都未必係深如海嘅。 係啊，同埋即係而最緊要係咩咧？我哋會見到佢哋，即係譬如佢正話咪講下打工啦。咁去到一啲嘅家族嘅宴會或者一啲生日派對咧，會請埋個傭工嘅屋企人一齊去食飯。咁你會見到就係即係嗰個打工嘅嗰個生活，對於女性嚟講，依家係唔係咁理想？但係深刻而家我哋去諗翻嘅時候，佢都係一個女性自立自主，係一個未有好大發展嘅時候嘅一條出路。Thank you.